行程，他說沒有擔心安全，強調會繼續工作。總理卡斯泰批評事件是侮辱民主，強調政治永遠不能夠涉及暴力，亦都不能夠作出語言和身體侵犯。其他政界人士亦都紛紛譴責事件，認為是政治暴力。國際刑事法庭駁回波克塞族軍隊前總司令姆拉迪奇提出的上訴，維持種族滅絕罪和干犯戰爭罪行罪成的裁決，以及終身監禁的判刑。由五人組成的上訴委員會認為，姆拉迪奇一方未能夠提出足以推翻原審裁決的有效證據。不過，委員會同時駁回控方提出要就姆拉迪奇在戰爭期間於其他地區對波斯尼亞穆斯林以及波斯尼亞克羅地亞人所做的事情作出定罪的申請。姆拉迪奇一方在聆訊之中指出，在涉案的大屠殺期間，姆拉迪奇身處距離事發地區很遠的地方，又形容處理本案的法庭是西方列強的兒子。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日元109.44，瑞士法郎0.897，加元1.212，人民幣6.401，英磅對美元1.415，歐元對美元1.218，澳元對美元0.774，新西蘭元對美元0.719。日經平均指數報28,807點，跌156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92.83美元，賣出1,894.5美元。天氣方面，一道廣闊低壓槽正係為南海北部同華南沿岸帶嚟驟雨。今朝本港部分地區錄得大約10毫米雨量，觀塘同灣仔更加錄得超過30毫米雨量。同時，广东西部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車多，排到世界花園。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擠塞，龍尾在碧桃花園。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環保大道迴旋處。路面情況在九龍方面，新清水灣道落平石龍尾就在順利村，舊清水灣道落平石近住澤山道一段車多，龍尾在飛鵝山道。龍翔道去荃灣近住黃大仙中心一段慢車，排到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返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挤塞，龙尾就喺亚街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宏照道啦，支路咧就车多，排到去观塘码头。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咁另外喺新界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安心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马鞍山路近欣安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喺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慢车，龙尾就喺浪翠园三期。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马料水。咁反方向啦，大埔公路入翻大埔，近住沙田港铁站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排翻去城门隧道公路啦，近住美松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行车缓慢，排到去天富海湾。清水湾道去清水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就喺西贡公路近郑直之中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乜都有哲学， 主持吴文芳， 嘉宾纪文凤。 我就好惊个死字嘅，我由细到大都有个死亡恐惧症。我由六岁识到个死字，翻嚟就晚晚九点喊到十点，问佢大家死咗喺边啊？跟住我只猫喺咩度啊？你喺咩我身边啊？问到都冇人睬我，喊喊喊啊，喊一个钟嘅。咁跟住冇人睬我之后，就收埋喺个心度，好惊啊！ 逢星期六晚上十点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 乜都有哲学， 机遇 挑战。 期望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们怎样为即将到来的挑战与机遇做好准备？ 6月25日星期五，50年后建党百年座谈会，邀请你一同参与。 有兴趣登记入场，请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50年后。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6月9日新增三宗确诊，全属输入个案，社交距离措施延长至本月23日。 特首会同行政会议提出全体公务员动身，待职方回应。 政府应国泰要求延长78亿元过渡贷款提款期一年。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推荐古特雷斯连任联合国秘书长。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021年6月9日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们在看听的是千禧年代。早晨，我是萧乐文。讲下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和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昨日香港就新增三宗的新冠病毒确诊，全部都是输入个案来的，有两宗就是带有这个M01Y 的变种病毒的。咁啊，见到当局咧都话咧，即系未必每次都能够系即系成功阻截一啲嘅输入个案流入社区啦。譬如举个例，之前就系天水围确诊嘅一家三口咧，就怀疑系一啲走漏咗嘅个案感染啊，因为佢哋都系冇外游嘅记录噶。咁不过就系感染到呢个嘅变种病毒。嗱，见到唔同嘅专家咧，都有一啲都提到就话啊，系咪可以为一啲抵港翻嚟香港嘅入境人士咧，做一啲额外嘅抗体检测咧？昨日特首林鄭月娥就話啦，都原則上係贊成咧，為呢一啲嘅抵港人士咧做一個抗體嘅測試嘅，或多一類嘅呢啲保護措施咧，一定係好。咁又話咧，衞生防護中心咧都係研究緊啊，物色緊一啲嘅地點啦，同埋係用邊一啲嘅檢測方法嘅。嗱喺檢測啦，而家嘅檢疫之外咧，再有一個抵港者嘅驗埋抗體係研究係咪會做啦？點樣可以保障到咧，即係再減少一啲嘅走漏個案入到社區咧？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有呼吸系統科专科医生梁子超，早晨。 啊，萧生早晨。 早晨，梁子超医生，可唔可以简单讲下而家如果真系有验抗体嘅话，对于成个疫情嗰个嘅保障有几大作用咧？喺一啲抵港者身上。 我谂嗰个都只系一个辅助嘅措施啫。 嗯。 因为我哋而家其实咧，就如果你话惊走漏嗰个咧，我哋已经开始用一个多重测试咧，嚟到即系减少呢个可能性咧。但是我哋反為係點解要驗抗體呢？就因為好多譬如話係有啲所謂復陽嘅個案咧，佢出咗檢疫之後冇幾耐，有時陽性咗，我哋有時唔知佢幾時感染啊、發病同埋個傳播期掌握唔到，咁變咗咧呢啲咁嘅個案咧，我哋都唔肯定佢咧究竟喺個社區度有冇走漏咧，亦都唔知道我哋喺個檢疫酒店度有冇一啲傳播爆發。如果我哋能夠咧係驗埋抗體咧，就係、是、第一樣嘢就係會減少咗咧，即係話我哋係喺個檢測過程之中咧係走漏咗啲嘅假陰性嗰個機會啦。因為咧我哋嗰個病毒嘅檢測咧，始終咧有陣時你嘅檢測嘅時間 同埋你嗰個病毒嗰個分布咧，有時係唔平均嘅。有一啲病人咧，可能嗰個我哋上呼吸道採樣嘅位置嘅病毒量比較低咧，有時我哋會有一個陰性結果嘅。咁喺醫院入邊，就算一啲其實確診嘅病人咧，呢啲咁嘅譬如話單次嘅檢測嗰個陽性比例，可能得七成到嘅啫。咁第二樣嘢就係話，如果我哋係同佢用埋個抗體咧。咁我哋係有好多嚟自一啲好高風險嘅地區咧，我哋就會能夠排除到一啲，譬如話咧係已經喺當地感染咗嘅人，我哋會早啲知道。咁就話，咁呢個係一個比較上，即係話第日我哋譬如話係出到社區，再有一個復陽嗰時候咧，我哋會比較確定咧，佢應該可能譬如嚟咗香港之前嗰個嘅感染。咁但係呢、這個都佢本身有個局限嘅。一樣嘢咧，就係因為我哋嘅譬如話係呢啲咁嘅高發病嘅地區咧，可能唔少人係已經曾經受到感染。咁我哋如果係驗咧，你會預期咧係會揾到唔少陽性個案。點處理呢啲陽性個案咧？我哋都要諗噶啦。第二樣嘢咧，就係話而家嗰個疫苗接種咧係越嚟越普遍啦。尤其是一部分香港人，如果你出咗去再翻嚟咧。如果佢打疫苗嗰時候咧，就係、是、話一般嘅抗體測試咧，未必分得到佢咧係感染咗啊，定係打疫苗嘅。咁呢樣嘢咧，又係要即係話點處理咧？咁如果可能嘅人手係可以做到咧，其實比較理想咧，係喺譬如話你係檢疫初期同埋檢疫嘅後期咧，都能夠做一次抗體測試咧。睇佢喺中間嘅過程入面咧，喺邊度開始個抗體陽性咧，就俾我哋掌握到佢真正嗰個感染期咧，究竟係嚟香港之前咧，喺我哋檢疫過程啊，定係或者係喺離開檢疫之後咧？咁同埋咧，就話如果佢係由初期嘅陰性到到後尾變嘅抗體嘅陽性咧，咁我哋可能要睇睇呢啲人咧，會唔會喺我哋個檢疫過程中受感染，同埋亦都係呢啲人咧。由於佢係應該可能係一個新近嘅感染嚟㗎啦，因為如果佢係喺個短期內陰轉陽咧，咁呢啲人我哋可能咧係要當佢一個即係話係一個確診，即係話好似類似確診個咁樣咧，收入醫院度咧係檢查隔離啊，又確保咧佢呢個感染咧係冇再有傳染性，唔好俾佢走落入社區嘅。 嗯，頭先你講嘅第一點就話，首先係針對一啲假陰性啦，即係佢本身係可能帶有病毒嘅，已經感染咗一啲個案。咁但係咧就因為假陰性一個檢測嗰度未必驗到，咁就用一個抗體嘅方法驗到佢可能係陽性。咁但係頭先講到抗體可能包好多噶嘛，可能你打咗針啦，可能係你好耐之前已經感染咗啦，可能係啱啱感染咗又有出現到抗體啦。咁如果真係驗到有陽性嘅時候，係咪要再進一步？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再做多啲檢測，檢測佢係而家帶有病毒啊，定係之前感染咗？下一步係咪有啲呢啲要做咧？即係配合翻。 其實我哋如果遇到有一個係病毒陰性、抗體陽性咧，其實最好都係進一步係化驗咧，睇睇佢嗰個會唔會譬如個病毒重新檢測咧，佢有冇一個譬如話係上一次走漏咧？第二樣嘢咧就係話我哋如果都可以詳細睇佢入邊嗰個抗體嘅分布咧。咁如果有啲打咗核酸疫苗嗰啲咧，佢嗰個抗體咧應該係主要係針對嗰個 S 蛋白嘅，對個 N 蛋白係應該係陰性嘅。咁我哋亦有啲會分到啦。如果打核酸嘅就比較困難啦。咁同埋我哋咧，如果呢啲咁嘅病人咧，尤其是如果佢係離開嗰個隔離咧，我哋一定要特別小心嘅，因為佢哋係病毒陰性、抗體陽性咧，我哋都一定要知道。佢呢個感染咧係咪一個近期嘅？因為如果佢仲係一個近期感染咧，嗰、那個假陰性嗰個嘅即係話病毒嘅檢測咧，可能係會對個社區構成一個威脅。但當然啦，你第一次如果喺個未喺入檢疫嘅初期咧，如果佢仲喺檢疫嘅期間，同埋你跟住都仲有重複嘅測試咧，佢對社區嘅風險就會比較低啲啦。咁其實我哋呢一個方法咧，其實只係一個輔助工具，同埋我哋一定要考慮咧。揾到個陽性結果嗰時候咧，你點去處理咧？咁就比較會穩妥啲。 你建議係點咧？即係譬如頭先話酒店入邊檢疫期間發現到有一啲陽性嘅嘅抗體嘅人士，但係佢一路都係假陰性嘅，即係一路都係陰性嘅喺檢測方面，係咪應該即刻送去醫院，定係由得佢喺酒店先都得咧？ 嗱，我諗我哋睇下點啦。如果你話係一個如果我哋用雙重測試嘅。 係如果第一次去嚟自一啲高風險地區個病毒咧係陰性嘅，而抗體係陽性咧，佢如果佢當時冇任何病徵嘅時候咧，咁我哋其實最好都係話係重複咁檢測佢個病毒，睇佢係咪一定係有問題啦。咁如果佢病毒都係持續喺檢測都係陰性咧，而佢又係仍然喺個隔離入邊咧，其實我哋可以咧係仍然咧留佢喺即係個檢疫酒店度咧，係即係話直至到佢完咗之後咧，我哋係再做個病毒檢測。咁然後咧，去再睇佢一個嘅譬如話抗體嘅一個嘅測試啦。咁呢個抗體測試，如果佢可以做到，即係話一個量化到嘅一個抗體測試咧，咁其實亦都會譬如話有啲重複感染嘅例子咧，其實我哋都可能有機會會揾到嘅。咁、至於如果你係第一次係陰性同埋第二次係陽性嗰啲咧，咁你就係話因為佢已經出院啦，即係離開隔離嘅中心啦，嗰啲就可能要收入醫院係一個詳細檢查啦，即係睇佢入面咧係譬如話你個有冇病徵啊，影像有冇問題 ，X 光啊，同埋其他影像有冇問題啦，咁同埋睇佢嗰啲嘅進一步病毒測試，而確定佢係即係有冇咩特別問題，同埋因為我哋個抗體咧，亦都可以詳細睇佢個抗體呢個嗰個實際上嘅分布咧。亦都會幫到估計咧，究竟佢係大約幾時受感染嘅？咁只不過就話係會多咗啲功夫，唔淨止係採樣驗，而驗到陽性嗰時候你點處理咧？呢、這個都係要考慮埋咧。同埋呢一個咧，其實只係我哋嗰個防疫嘅，可能係話填補漏洞一個細一步嚟嘅啫。我哋唔能夠淨係靠個抗體測試諗住我哋可以做到滴水不漏。因為我哋最主要咧就係話咧檢測。檢疫同埋疫苗咧，其實三樣嘢唔同嘅工具，每一樣嘢咧都有自己嘅角色啦。我哋始終咧喺個檢疫嘅過程咧，係一定要做好個感染嘅控制啦，同埋就話係，如果就算打疫苗都係咧，佢如果來自一啲高風險地區咧，我哋將佢嗰個檢疫期縮短咧，呢個係極之危險 的。頭先講到話，即係可能檢疫初期同埋後期就做呢一個抗體測試咧，你自己建議喺機場係咪都有需要做？或者其實喺機場如果真係做嘅話，需唔需要等到個抗體測試嘅結果出咗先放？ 嗱，如果我哋其實你喺機場做到嘅，咁你就係可以機場做。如果唔係，你咪去到檢疫酒店開始先做咯。其實我話。在檢疫的期初期和後期呢，你初期那個可以在機場又可以酒店、其實那個問題不大。那其實因為這些呢，如果你用快速測試呢十幾分鐘而已，那其實你如果是真的做快速測試呢，你可以在那個機場度其實是做到的。他決定是用快速測試啊，定是說要抽血送回實驗室呢，抽血送回實驗室呢，你就未必真係話要叫人喺度等啦，同埋乜嘢呢，佢自己本身都等緊嗰啲嘅一啲嘅檢測，咁你又送返去，咁你係嗰度呢就話其實理論上都得嘅，因為你係可以喺實驗室度做，但係話你要即係話個實驗室安排你能夠同佢即係話係成個嗰個工作要同步啦，咁就喺個機場如果佢哋逗留得太耐呢，由於好多人有唔同風險嘅，會聚埋一齊咧，嗰度有一個交叉感染風險，咁呢啲可能大家又係要考慮。咁就變咗喺個檢疫酒店度，你可以做，咁你可以考慮係快速測試或者係抽血嘅。咁你睇下，即係話你嗰個係運作上嗰陣時候，你嘅人手安排，你點能夠比較上係覺得既減少中間嗰個過程嗰個交叉感染嘅風險？亦都能夠即係話你係夠人手去即係話做採樣啦。 OK， 最後我都想問一問咧，而家話即係12-15歲嘅學生啦，都可以即係人呢批人士咧都可以係打呢個伏必泰嘅咁啊，嚟緊會有多啲嘅詳情再講啦。你覺得如果真係呢一批人士打咗嘅時候，對於學校一啲嘅活動係咪都可以放寬咧？有啲咩睇法咧？呢個人？ 我諗如果我哋12-15歲入邊嘅細路仔咧。佢能夠打咗疫苗呢，而我哋嗰個社區入面呢個疫情係一個比較受控嘅情況呢，我哋可以考慮呢係放寬佢一啲嘅，譬如話係一啲課外嘅活動呢，無論校內校外呢，係俾佢哋可能嗰個嘅學生嗰個嘅生活呢就會比較上呢係返正常化啲啦。咁而呢啲咁嘅活動呢好多時候用小組舉行嘅， 咁如果呢啲小組個個都打曬疫苗咧，嗰、那個嘅話係嘅交叉感染嘅機會咧係比較少。但係由於咧，你喺個課堂入邊咧係牽涉到咧，就話一啲必須嘅學習咧，咁入邊一定可能有啲係未必係能夠，譬如話打針咧，咁嗰啲就唔係好適合咧喺嗰啲地方放寬我哋啲防疫措施嘅。 嗯，好啊，同阿梁子超医生倾到呢度。梁子超咧就系呼吸系统专科医生嚟嘅。另外咧就有关于头先讲到话一个抗体检测，都可以请另一位专家同我哋倾下。有香港医务化验所总会主席李伟振，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你好啊。 早晨啊，李伟振。头先讲到话系咪即系而家研究紧啦？系咪可以为一啲即系抵港嘅人士，除咗讲紧即系检疫啊检测之外，都可以做一个抗体测试嘅？你觉得即系对于即系嗰啲酒楼个案系可以减少啲方面嘅话咧，呢一个措施有几有用咧？ 抗体测试咧系一个传统嘅测试，喺未有核酸检测嘅时候咧，我哋只可以通過抗體測試咧嚟確認咧呢個人係咪真係受過病毒感染啦。咁而現時咧，當有核酸檢測嘅時候咧，核酸檢測嘅敏感度啦同埋準確度咧，其實係應該係會早過抗體測試會檢到啦，同埋會準過抗體測試嘅。咁但係主要可能就因為咧，現時發覺咦點解有啲酒樓個案喎、哦？咁喺我喺專家就未揾到個，可能未必能夠確認到酒樓嗰個原因。咁、大家都知道，嗰啲核酸檢測唔係100% 測出㗎啦，大家知道啦。究竟呢、這個測出唔到嘅問題係在於嗰個病毒本身咧感染我哋嘅 pattern 嘅問題啊，定係個檢測技術嘅問題㗎嘛？咁、而通過抗體檢測咧，就都有個極限嘅。個抗體檢測陽性嘅話咧，呢、這個病毒可能係好耐之前感染過我哋嘅又得，新近感染過我哋又得，我哋分唔到個時間嘅，淨係知有冇抗體。咁抗體 即係無論任何一隻嘅檢測方法都分唔到㗎。 抗體測試咧，其實佢有個我哋身體嘅正常免疫反應咧，抗體嘅產生咧有兩個步驟嘅。第一就有啲叫先頭部隊嗰啲叫 IgM 啦，跟住咧主力艦主力軍咧就 IgG， 要有個作為 IgG 產生咧，我哋先叫做免疫啦咁樣。咁但係咧那個我哋睇見有時候咧嗰啲受感染人咧個 IgM 就先頭部隊嗰、那個數量可能好低嘅，或者唔係好強勁嘅，咁所以現時睇下當局係話，我諗佢哋都用個 IgG 嚟做個檢測，即係個主力嘅部隊做個檢測。我諗，但係佢個準確度咧，受制於一樣嘢咧，病毒嘅感染咧會有量，即係病毒入到一個病者身體有兩個選擇嘅、哦。第一個咧就係、我哋叫做潛伏。即係好似冬眠咁啦，咁嗰個叫隱而不發啦，即係佢唔發出嚟住啦。咁而有大部分嘅咧就會發病啦。發病咧就係、發病之後咧最大嘅問題，病毒咧係未佢會一路潛伏喺我哋身體而復發嘅。例如大家如果有即係有留意到呢啲唇瘡啊嗰啲咧，係病毒感染嚟嘅。你見咧唇瘡咧好遠，有啲人咧幾個禮拜後或者幾個月後再發。有啲人咧就成世都唔再發，咁所以咧佢呢、這個即係話第二個就所謂呢、這個可能咧就係佢哋擔心嘅一個所謂復陽嘅一個情況啦。咁佢幾時復咧？復唔復咧？就係唔喺我哋嘅掌握裏邊嘅，係個病毒嘅一個受外圍因素啦，或者一個病者嘅身體情況咧而發生嘅。咁所以個令到個問題複雜咗，就係話有第一個隱而不發啦，第二個就後機復發啦，第二個就或者但係最弊佢不一定發嘅、哦。咁、所以喺嗰、那個如依家咧，咁啊，假如佢哋嗰啲檢疫者，佢首先會做個核酸檢測。當然講緊核酸檢測陰性啦，陽性就了結咗㗎啦，係咪先？咁我哋可揾咗出嚟核酸檢測陰性，跟住就加個抗體檢測。咁如果抗核酸又係陰性，揾唔到個病源喎，個新型冠狀病毒喎，抗體係陰性喎，咁即係可能啊，佢冇見過咁樣，但係可能冇見過呢啲案例裏面有冇一啲係隱而不發嘅案例咧，即係個病毒係潛伏咗喺度唔發嘅案例咧，咁啊唔確定嘅。咁第二個啦，核酸檢測又係陰性，但係抗體檢測陽性咯，即係有抗體咯。咁頭先講過，啲抗體可以喺好耐之前咧，或者係近來感染都得。咁咧有抗體其實某個程度咧，係代表我哋打低咗個病毒嘅、哦。

健康热线18723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2021年6月9日，新增三宗确诊，全属输入个案。社交距离措施延长至本月23日。 特首会同行政会议提出全体公务员动身，待职方回应。 政府应国泰要求延长78亿元过渡贷款提款期一年。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推荐古特雷斯连任联合国秘书长。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翻返嚟千禧年代。头先咧就讲到有关于咧系咪为一啲抵港嘅人士咧，系做额外一啲嘅抗体嘅检测咧，即系除咗做即系病毒检测之外，做一个嘅检疫措施，都多一重嘅保护措施咧。咁见到咧，特首林郑月娥就话，即系卫生防护中心嗰边咧就揾紧地点，同埋考虑紧咧用边一啲嘅检测方法啊，研究紧咁样嘅。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如果多一重呢一个把关，做一个嘅抗体检测，你又觉得对于一啲外来嘅输入个案有几大帮助咧？1872311等你嘅电话。继续请香港医务化验所总会主席李慧振同我哋继续倾下。 你好啊，萧乐文。 系李慧振，我都想问一下，而家就话研究紧一啲即系如果真系做抗体测试嘅检验嘅地点啦，同埋方式啦，呢、这个有冇咩睇法嘅咧？作为即系你都好熟检验方面啊， 系咁其实系一个。即是说整个配合啦，同埋呢个引入呢个抗体检测嘅可能效益啦，咁可能呢家即是说大家对个病毒都唔了解，咁就可能会諗多几个方法，究竟可唔可以呢提高到个检速率，同埋减低嗰个走失嘅率呢咁、 okay, 样。咁、所以但係如果抗体检测呢就会有个有个唔同嘅難度嘅同核酸檢測，因為抗體檢測呢，如果你係想一個準確度會高啲、穩定性會高啲嘅檢測，就可能要抽血咯。咁抽血呢，咁就即係大家抽血都知啦，啲一般呢嘅市民呢對抽血即係好少抽血，對於抽血嗰個抗拒性就大啲，同埋有啲呢抽血嗰個過程會困難啲都會有嘅，我哋有啲叫困難，即係難抽嘅人都會有嘅。咁所以咧喺抽血員咧就可能比採樣即係核酸檢測採樣員嘅要求咧，可能要高少少 嚇， 因為真係要好有經驗啊！大家如果有機會抽血就見到，喂點解有啲好似神槍手咁嘅，有啲就冇咁快手，或者要抽多過一次喎。咁而呢啲情況喺個口岸度做咧，咁你譬如一架飛機。100人落嚟，咁你要配置好多个人，你如果唔系就等好耐啦。咁 有啲唔系读手指嗰啲方法，唔系快啲嘅咩？ 哦，第头先我讲紧系个稳定性高啲，同埋准确性高啲啊嘛。咁而第二个部分咧就读手指啦。咁读手指系可能容易啲接受嘅。咁但系咧，如果读手指嗰个检测嘅准确度系同我哋用个分析，即系大嘅机器分析仪一样嘅，咁就唔会有大嘅机器啦。咁佢有所牺牲嘅。嗰啲所謂嘅快速測試咧，我哋就叫做一個POCT 啊，即係嗰啲我哋叫做隨時，即係喺好多地方都做到，唔需要用個大嘅機器。咁但係佢唔好處咧，就係、是、呢個檢測嗰個質量啊，即係個嗰啲試劑盒咧嘅質量咧，好難絕對保證嘅。 OK， 因為我哋如果成盒藥水，譬如100個藥，即係我哋呢盒藥水可以做100個血嘅喎，咁樣。我哋每日開機之前咧，就會先試下個藥水得唔得㗎，個機得唔得，然後做。咁做法咧嘅嗰個準確性、安全系數就會高啲。但係嗰啲所謂一次性嘅試劑盒，一次性啊嘛。咁咧，咁如果你個個都做得咁靚，咁梗係好啦。咁但係佢嗰啲成千上萬咁做嘅呢啲咁一個快速檢測盒咧，好難保咧裏邊嗰個平均嗰個水準如何啊？有冇一啲會走雞嘅地方？咁所以係各有各嘅好處嘅。咁但係就如果係篤手指，咁你亦都即係話要睇下個要小心選擇嘅試劑盒啦，同埋要佢個敏感度都可能唔同嘅、哦，即係話佢呢啲試劑盒可以定好多唔同敏感度。 真正的決定性是這個敏感度的決定了，你多少抗體為之陽性，因為呢很多人都以為這些檢測一是有一是沒有啦，這個世界不是那麼簡單的。 Okay, 好 啊、有很多呢他們的試劑生產商呢 會擬定一個所謂的叫做、cut off， 就是說呢超過多少就有啦，就是說原因呢這個檢測有很多其他元素呢，或者環境因素個人因素呢會產生基礎 的反應的。咁我哋要將啲基礎嘅反應同真正嘅抗病毒引起嘅抗體反應嚟區分咧，咁我哋其實一個統計嚟嘅啫。咁哦，100個人嚟做，95個人都會喺冇感染人都係低嗰條線，咁我哋用咗呢條線嚟做個決定啊。咁但係呢啲數據永遠都係個統計，100個人95個啊嘛，有5個人天生異品嘅。如果你唔明呢個點解，就用高度啦。我哋東方人咧，我同你我唔知係幾高啦，大部分人都5尺零嘅啫，呢、這個正常高度咯，或者由4.5尺到5.5尺啦咁。但係總係有95% 人喺度啦，假設，但係總係有5% 人高出呢個嘅喎，好似姚明咦高我好多喎。咁所以呢啲係叫做一個叫正常會出現嘅情況。呢啲走雞咧，永遠都係會有嘅，即係話即使你定條線幾多為之陽性。總是有啲咧，可能我10係叫陽性啦，咁樣，9.5啊，算唔算陰性咧？係、 okay, 嘛？呢啲永遠都有呢、這個不可測性喺度，咁所以都唔係100% 嘅，咁所以要小心選擇個方法啦，同埋呢個多啲細節啦。 好啊，這個等政府再研究，睇下個考慮嘅情況係點啊。唔該曬李偉鎮，同你傾到呢度。李偉鎮就係香港醫務化驗所總會主席嚟嘅。另外咧講到即係疫苗嗰方面啊，見到而家就疫苗接種計劃啦，過去就已經話成103日啦，就話全港咧有超過24%人咧已經打第一針。咁啊，見到特首林鄭月娥尋日咧喺出席行政會議之前咧都講到話，而家好多疫苗誘因呢一類嘅疫苗抽獎啊、獎勵計劃咧都話已經超過係1.2亿咁啊，見到最新亦都有一啲發展商啊提出嚟嘅，就譬如話新世界發展咧，就話留咗1000万蚊啦，咁啊做咩嘅咧？就係補貼一啲基層咧打針之後放假嘅人工啦，同埋健康諮詢，咁啊交俾一啲唔同嘅機構咧負責係推薦咧同埋甄選服務對象嘅合資格嘅人士可以攞到1000蚊資助，咁啊作為一個頭先講嘅一個津貼啦，咁啊就話而家呢一個階段咧首階段有5000个名额嘅，咁啊，请嚟咧社区组织协会副主任施黎生，早晨。 系早晨。 因为咧，社区组织协会就系其中一个组织咧，系负责推荐同埋甄选嘅，系嘛？ 系啊，系啊。 个详情系点啊？可唔可以讲下啊，施黎生？ 這個呢，我哋嗰陣時同佢傾，就因為有啲我哋好多基層嘅市民，佢哋其實都有啲都係想打疫苗嘅，咁但係呢就有幾個困難嘅。一個因為佢哋好多事，即係工作勞損，好多嘅都有啲有時有啲長期病患啦。咁其實佢都想知道自己適唔適合打針，但係其實就即係去邊度睇醫生啊，同埋錢都係一個問題啦。咁另一個有啲就你都要請假㗎嘛，即係請假睇醫生又好，請假去即係即係如果真係打完針需要休息嘅，咁有啲都冇針假嘅。咁啊，新世界佢哋就話佢哋可以提供呢方面嘅即係支援嘅。咁所以就我哋就即係有個合作，咁就可以即係幫佢哋即係提供呢方面咯。咁我哋都揾咗啲。即係醫生，即係佢哋都可以即係平少少，幫啲居民即係身體檢查啊。咁即係如果佢哋需要咁檢查，唔需要檢查，咁就可以即刻幫佢打針啊呢啲嘅。咁就我哋會因為我哋個會個對象就都係一啲低收入啊，低個貧窮線嗰啲多啲嘅嗰啲會員，咁同埋好多劏房嘅，咁就會用呢啲嘅，佢有做嘢又住劏房，亦都係低收入嘅家庭就會優先去處理先咯。係啦。 但因為佢話5000个名額，咁啊而家3个機構去分啦，應該係咪平均分？ 係啊，咁每一個就1000几嘅名額咯。 係咯，頭先講到譬如住劏房啊等等嗰啲啦，咁仲有冇即係可能都好多人嘅？你哋點再揀？點樣再甄選？有啲乜嘢條件？使唔使又要 interview？ 即係要面試等等咁樣噶？ 都會嘅，我哋會睇翻佢啲都要重新審查佢啲收入啊，佢嘅嗰個家庭情況，同埋佢嗰個即係係咪做緊嘢啊，同埋係咪有呢個需要咯？ 佢哋可唔可以自己報名噶？ 可以自己報名，我哋依家都俾緊會員報緊名噶啦。 係 啊，係啊。 發展商有冇話一個甄選嘅角色喺度嘅？ 唔会噶啦，佢就只系我哋几个机构同佢倾咗啲基本嘅条件嘅。 嗯， 咁大家都系咁上下，咁跟住佢就话之后其他啲嘢就我哋自己去定咯。 嗯，咁系咪主要都系你哋机构嘅，譬如跟开一啲嘅个案，或者接触开嘅一啲人士？如果本身你哋机构冇接触开嘅、外面嘅人见到有呢个计划，都好想参与，我觉得1000蚊对我好重要，可唔可以主动揾你哋咧？又 嗱，我哋因为初阶段咧，我哋自己有翻工嘅会员咧都成几千啦。 嗯， 咁所以我哋就会先甄选咗我哋嘅会员先嘅。咁、如果真係仲有一啲名额剩嘅，咁我哋就会再公开俾其他嗰啲囉。 嗯，但呢个就可能未必係而家第一阶段会做到啦。 可能未係第一阶段啦，同埋我哋人手上都依家都搞唔掂。因为我哋都好多唔同嘅个案做緊嘅、但係佢如果佢就好似平常咁，其实我哋都日日都接新 case 嘅，即係比如佢话佢真係有困难有需要接触我哋嘅会嘅，我哋都会收佢做我哋嘅服务对象，咁跟住佢哋都可以再入去即係申请咁样囉。 嗯，各位观众听众咧，讲到呢一个计划就资助一啲嘅基层人士啦，咁啊1000蚊嘅，咁啊就系打针作为一个即系接种嘅薪金同埋一个嘅健康咨询嘅津贴啦。你又点睇？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讲下，会唔会你自己都觉得呢1000蚊都好重要咧？或者你自己都系做开一啲基层嘅工作嘅，都可能担心打针可能会影响到做嘢，哇！有1000蚊可能都会令到你作一个诱因去打针。点睇1872311？ 我觉得政府其实应该都要喺呢方面想一下怎样协助基层的、即是我们觉得其实基层、即是如果他们打疫苗是真的有个需要健康检查和有个针架的需要的，但是这方面就政府好像就没有特别去留意、 你觉得1000蚊其实即对于基层来讲，现在这1000蚊有没有限定一定是、作为他们的健康咨询、或者他们的人工有没有一些指定的用途，还是其实都没所谓的？ 我们呢就会、要求他真的去看医生先的，咁同埋呢就有啲檢查機會，咁但係我哋啲會員其實有啲都好希望可以有啲成日都想有啲身體檢查嘅，因為佢哋其實有時都唔知道自己有咩病咁樣嘅，咁你知政府嗰啲公家都好難睇，亦都好難話做到身體檢查嘅，係啦，咁但係跟住之後就包埋嗰啲針戒入邊咯，會係 如果佢哋睇完醫生之後話唔適合打針，咁有冇得攞呢筆錢㗎？ 佢都会，如果佢需要俾医生费，佢都会帮手俾嘅，生死计划。 即系实报实销嘅都系。 系啦系啦。 就未必攞晒1000蚊，就你睇几多就俾几多。 系啦，咁因为佢其实又唔需要打各样嘢，咁咁啊唔需要针架咯。 而家頭先你都講到話，即係可能啲基層都擔心即係做嘢會影響啦，所以有呢個嘅薪金嘅津貼又好，或者一個健康諮詢嘅津貼又好，都係好嘅。但你見到而家基層打針嗰個情況踴躍程度係幾高嘅咧？ 普通啦，其實好多人問嘅，尤其是一開頭疫苗一出咧，就個好想去打嘅，咁亦都有真人，有扎人都真係打咗噶啦，已經。咁又打咗嗰扎咧，新世計劃佢都會俾嘅，係啦，即係佢只要出示到啲證明啊，咁佢都會俾。咁有啲咧就一見到即係你知好快有啲副作用各樣嘢出現咧嘅時候咧，佢哋就開始猶豫啦。因為個問題咧，佢好多個佢都係屋企人扣佢一緊養家，咁佢驚咧，因為有事咧到市出嚟都唔知點算，即係又嗱要養家嗰佢又驚，即係跟到時咧佢翻唔到工啦。咁咪俾人炒有啦，咁就算唔係養家嗰個照顧細路嗰個，佢話咁我單親嘅，佢話我得個細路得我照顧，咁我邊個睇佢咧？咁所以就其實我哋覺得普遍基層咧係嗰個健康檢查，政府其實應該要去睇下點樣協助我哋去做嘅。 頭先你話打咗都照俾，咁好多喎，可能之前已經打咗嘅咯，照俾呢個錢。 係啊，係啊，係啊。 O K。 係啊。 另外有啲 當然我哋都會甄選一啲，如果係冇針架嗰啲就會優先咯。 OK， 好啊，好啊，唔该晒，施丽珊同你倾到呢度啊。施丽珊咧就系社区组织协会嘅副主任嚟嘅，先休息一阵。 投资定买股票，唔使摘眼仔估下，问一问专家就得啦。每逢周末，请嚟不同商界领袖、经济学者同专家，助你分析环球经济走向，认清投资市场局势。投资新世代。逢星期六上昼9:2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直播。 1872311，千禧年代。 雖然而家疫情緩和啲啦，都仲仍然喺疫情之下噶。不過咧，見到有關於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咧，經濟影響之下咧，有關於公務員嗰個嘅人工都可能受到影響。特首咧會同行政會議咧就通過建議全體公務員咧今年係動薪。咁啊，生效日期就追溯翻去到4月1日啦。咁係連續第二年嘅動薪嘅。咁但係呢個都未算係最終定案，因為咧政府就話會考慮埋職方嘅回應之後咧，會再由行會作一個嘅最後嘅決定嘅。呢個都可以問一啲公務員工會，睇下點睇而家。如果真係最終動薪嘅話，你接唔接受啦？或者對於公務員嚟講，係咪都係佢哋預想之內咧？咁請一位嘉賓，有高級公務員協會主席李方聰，早晨。 早晨，主席，主席 你好，李方聰點睇今次而家話行會嗰邊咧就通過即係建議咧，就話公務員係今年動薪，又連續第二年啦，咁預咗噶啦，係咪都係？ 我哋之前都係預咗，今年都好有機會要動薪，所以我今年都會接受呢、這個建議咁樣。 係咪公務員嚟講個反應都係唔會好大咧？都今次。 我諗係喺主要係高層嘅公務員同事都係比較接受嘅。咁低層就我知道有啲工會就都會可能話都希望有得加啦。咁但係我睇翻整體嘅數字，因為今年嗰個調查指數都係負咧，咁我哋就覺得嗰、那個情況都係好似頭先話齋，都係兩邊上上落落咁咯，所以我哋都認為今年係個動薪係合理嘅一個做法咯。 我見有其他即係一啲公務人員嘅協會啦，咁啊包括政府人員協會就講到話，即係對於動薪佢哋嘅決定咧，這個決定咧就覺得係不滿同失望。佢就話覺得可以按即係可以希望公務員咧今年可以係按住通脹嘅加幅咧係輕微咁加薪咁。你又點睇咧？如果真係可唔可以即係喺呢個情況之下按通脹加少少，咁係咪都合理咧？ 我估咁咧，因為我哋之前咧都係一路覺得嗰個薪酬趨勢調查出嚟嘅結果咧，都係有參考價值嘅。咁我哋一路都跟嘅。咁但係因為舊年都冇跟到咧，咁今年如果跟嘅話咧，其實係一個負數嚟嘅。咁所以我哋又覺得對於嗰個我哋叫話要加薪咧，就可能比較困難一啲。咁不過我知道我哋如果舊年同今年一齊計勻嘅話咧，其實負同埋正咧，其實低層可能正0.幾啦，咁高層負0.幾咧，咁所以變咗個數都係好中間，咁所以我覺得今年係一個動薪嘅合適嘅。咁不過如果下年可以喺個考慮當中，我諗都可以考慮翻呢啲嘅呢啲嘅因素落去喺下年嘅討論上高咯。 你覺得譬如今次一動薪咧，成日都話啊，會唔會可能係一個私人市場嘅參考性嘅一個指標咧？咁對私人市場個影響有幾大咧？又 我估係路以嚟就政府同嗰個私人市場係互相影響嘅，咁我相信今次動薪係會有個正面嘅作用，起碼俾市民睇到就嗰個政府都覺得而家個經濟復甦緊嘅，咁我哋都好希望即係市民同埋公務員都睇到即係大家都唔想減人工，咁動薪可能一個比較中庸一啲嘅決定，咁希望大家都去共度呢個時間就好快見到經濟比較翻，下年就可以追翻一啲嘅。 講到而家話建議係動薪啦，各位觀眾聽眾又點睇咧？無論你係公務員又好，係私人市場做開嘅一般打工仔又好，點睇今次即係建議動薪咧？歡迎打嚟1872311。頭先阿李方聰講到就話希望出年可以加翻個幅度，即係點樣啊？意思係追翻過去嗰兩年呢啲應該要加嘅，加翻上去定係？ 我諗我意思就唔係話一定要追嘅，只不過就係可能喺我哋喺政府所講咧就話一路以嚟都係用六大因素嘅，只不過我哋以前就好全部就以重喺嗰個數字嗰、那個調查數據上高，但係我哋一路都提到就話數據始終都係滯後，好似舊年咧就原本諗住加嘅，咁但係因為市道突然間跌嘅話咧就變咗凍啦，咁今年見到數負嘅話咧就似乎個經濟上緊就正，所以我希望來年嘅時候咧喺嗰六大因素上高咧，其他譬如經濟狀況財政狀況或者嗰個生活指數上高咧，可以嗰、那個比重可以着量去諗多啲，咁變咗今年嗰啲嘅指數都可以考慮當中，但係就唔係話一定要今年個數要去後年，即係唔係一定好 好機械化去討論呢個問題嘅。 即係你自己預計嚟緊經濟情況，可能或者生活指數都物價可能會高啲啊？呢啲位就可以喺公務員加薪嗰度考慮翻重啲，係咪咁嘅意思？ 冇錯，我諗我哋都係六個因素，都係比較多比重，就唔係以前單單係睇嗰個調查結果，因為調查結果始終一個滯後嘅數嘛。我哋都希望喺向前望嘅指數當中，都可以喺考慮嘅當中，就唔係單單一兩個指數咁樣啦。 針對今次的調查，我見有些公務員工會都覺得佢嗰個結果或者揀選一些嘅公司都係咪有啲問題啊？覺得 我諗一路以嚟我哋都喺度 review 緊嗰個即係研究緊嗰個調查嘅。咁其實有啲公司係如果睇翻個調查咧，有啲係有加嘅，有啲減嘅。咁所以喺嗰個情況特別係呢兩三年咧，嗰個經營環境轉咗，或者經營模式轉咗，有啲可能係低層高層嗰個比重唔同啦，或者係高層上高嗰個叫特別酬金上高，亦都係可能有唔同啦。咁我哋都覺得要常常要變動嘅。咁雖然嗰個制度都幾十年，都係我哋都覺得自己人都係好嘅，咁但係都可以有啲更加貼士啲嘅研究。咁我估都係我哋每年都會同政府去研究去做得最好咁樣咯。 成日話啲即係調查數據滯後啊，咁你啲數據必然係滯後喎，即係你一定係出咗數據，跟住先至到你哋分析咁。咁呢個係冇得解決噶嘛，係咪？ 係冇錯，所以我哋就認為調查嗰個咧本身係可能係自我完善啦。咁但係除咗最後嘅調查報告之外，其他嘅因素，譬如你經濟狀況啊，或者個生活指數係有得預測噶嘛，嗰啲可以有少少比重。所以我哋今年認為雖然個指數係負，但係咧計埋其他嘅經濟因素咧，係可以係考慮動咁樣咯。 OK， 即係其他因素都考慮多啲啊。好啊，唔該曬李方聰，同你傾到呢度。李方聰就係高級公務員協會主席嚟嘅。頭先講到有關於而家特首會同行政會議啦，咁就話係建議今年嘅公務員咧就係動薪咁啊，四月一號就係追溯翻嗰個時間生效。你有點睇？歡迎打嚟1872311。 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潘洁平同刘国华。 首先睇《星岛日报》报道。欧洲国家杯将会在本星期六揭幕，为期一个月的球坛盛事将会吸引大量赌注。亚洲赛马联盟日前发表调查报告，指出港人去年疫情期间经过非法赌博网站投注赛马和运动项目大增一至两成，估算非法集团利润可能超过150亿港元。消息说警方已经部署在欧国杯举行期间进行连串的打击行动，遏止非法赌资流入黑社会以及从而衍生洗黑钱等犯罪活动。星岛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计划已经开展103日，全港24.1%人口已经打第一针。商界为响应政府提供诱因，相继推出打针送楼、送金等抽奖。自从上个月底首次推出打针抽奖、送楼之后，至到寻日一共12日，疫苗预约总数较宣布抽楼之前的12日倍升。有病人關注組織認為，在先進國家較少見用巨額抽獎來谷針，認為政府應該有配套防止不適合者為抽獎而搏一搏。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政府雖然自2010年研究規管標準工時，但是11年過去，既沒有立法保障標準工時，又沒有行業工時指引。下個星期二，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就會討論職業安全健康局就住僱員工作期間猝死個案的研究報告。咁團體就促請當局要把握時機規管工時。東方日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美國評論雜誌《大西洋》星期日刊出文章透露，上個月港大一群學者參與校內會議，討論有關國安法下如何保障研究與教職。有與會者表示無助，會上有教員更加情緒激動，向大學奉獻學術生涯，但是就被遺棄，感到絕望和恐懼。文章進一步揭露，有研究生透過國安法舉報熱線舉報兩名港大教職員。有港大教員說，普遍教員都對新例有憂慮，仍然希望找到繼續教研的方法。港大至到昨晚對事件未有回覆，警方就說不評論個別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行政會議昨日建議全體公務員今年動薪，政府會在考慮職方回應之後作出最後決定。如果通過動薪決定，公務員將會是連續兩年動薪。多個公務員的工會意見分歧，高級公務員協會主席李方聰說同意動薪的決定，認為是平衡了各方的意見。政府人員協會就對動薪表示失望和不滿，認為局方未有特別考慮職方要求和公務員士氣，認為可以按照通脹輕微加薪以舒緩公務員壓力。經濟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金管局昨日公布金融科技2025策略，推動香港金融科技發展，並且分為五個主要範疇，當中涉及個人層面的，包括探討在央行數碼貨幣應用下發行數碼港元和發展央行數碼貨幣零售層面的可行性。金管局總裁余偉文表示，這個構想與國際上其他央行相近，屬於初步研究階段，發行與否目前未有定案，會保持開放態度，希望在12個月內提出初步想法。信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行政會議昨日決定公務員連續第二年動薪，同市民共度時間，決定合理。社評說，作為受到疫情衝擊相對較小的群體，公務員更加應該有更大擔當，尤其是要帶頭接種疫苗，提升疫苗的接種率，同時就努力落實好各項的紓困利民措施，以實際行動推動本港控疫，加快經濟民生復甦的步伐。文匯報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香港工時全球最長，在國際調查中被選為最過度勞累城市第一位。香港標準工時推行無期，政府改為推行11個指定行業的工時指引，原定2019年第一季到今年上半年逐步推出，但直到目前為止仍然未推出。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說，會在指引全面推出三年後評估成效。政論慨嘆，指引等三年，檢討等三年，人生有多少個六年？《東方日報》政論。 經濟日報社評就說，金管局將會研究發行數碼港元的可行性，除了要趕上數碼貨幣的大潮流，亦都是進一步加強金融科技的優勢。社評說，推出數碼港元只是第一步，金管局還要提供長遠規劃，讓金融界盡快檢視提升業務數碼化，才能夠提升金融服務業的競爭能力，鞏固本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領先優勢。這是經濟日報社評。 星島日報社論，七大工業國財長會議定出全球公司利得稅最低稅率是 15%， 打擊科技巨頭逃稅，但背後還有增加稅收和留住本國企業等意圖，對自由競爭和全球化有負面影響。中港表面上雖然未受衝擊，但對中國吸引外資或者有負面影響，以及歐美日後會不會提高最低稅率打擊香港的簡單低稅制，值得關注。星島日報社論。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道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就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喺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北角政府合处。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左转返去狮子山隧道公路就车多，龙尾在彩虹村。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着宝达村一段车多。在新界马鞍山路去大老山隧道方向挤塞，现在龙尾就在欣安村。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着西贡消防局行车缓慢，排到去打豪敦路。元朗公路去屯门车龙就在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大埔公路入返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车，龙尾天富海湾。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互己互人，一起接种啦。 乜都有哲学。 主持吴文芳。 广告呢，佢係一个搅拌机嚟。有文化上边嘅嘢，有消费上边嘅嘢，有美学嘅嘢，有音乐。就好多嘢呢係涉及到你个态度。我哋喺邀请唔同嘅客人，佢哋同我哋 share 佢哋个生活态度、工作态度。喺呢个所谓嘅搅拌器入边，佢哋有啲咩小哲学啦。 由6月12号起，逢星期六晚上10点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 乜都有哲学。 2021年6月9日，新增3宗确诊，全属输入个案。社交距离措施延长至本月23日。 特首会同行政会议提出全体公务员动身，待职方回应。 政府应国泰要求延长78亿元过渡贷款提款期1年。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推荐古特雷斯连任联合国秘书长。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九点钟之前咧，就同施丽珊社区组织协会副主任咧讲到有关于其中一个发展商话新世界发展咧就有一啲关于疫苗啊打疫苗嘅诱因。咁啊，寻日就公布嘅就话新世界发展咧向一啲基层市民会提供1000元嘅资助，咁有名额嘅，就话首阶段咧系5000个。咁就话作为咧个疫苗嘅接种薪金啦，或者系健康咨询嘅津贴咁。咁啊，视乎疫情啦，可能会再推第二阶段嘅。咁另外，寻日都有长江集团啦。咁亦都講到話啲嘅禮券抽獎啊，咁啊頭獎就包括咧係獨得500万嘅禮券啦，咁啊包括可以買長實嘅樓啦，咁亦都呢一個長江集團嘅呢一啲措施啊，加埋咧就話有2000万元咁啊，新世界發展咧值1000万嘅。咁另外都講到有關於公務員方面啦，咁就行會特首會同行政會議咧就係建議全體公務員今年係動身嘅，咁啊見到有一啲公務員工會都話係接受呢一個動身嘅方案話，咁另外見到公務員事務局嗰方面咧，都話因為即係經濟狀況嘅不利啦，同埋利好因素同時存在，咁雖然失業率咧係依然高企，咁但係經濟狀況咧係有明顯嘅復甦趨勢，咁若果係疫情受控咧，勞工市場都會有改善嘅，咁所以就話本地通脹同埋本地通脹咧或者會輕微上升啦，咁而各級公務員咧喺過去一年嘅抗疫工作亦都獲得肯定，咁所以就係考慮完之後咧，特首會同行政會議就係提出今次呢個動身。聽大家嘅電話，電話旁邊有馬女士，早晨。 早晨， 早晨，請講。 早晨， 係啊， 你好啊。我本身就唔係公務員嚟嘅，咁但係咧，我周邊好多朋友都係會因為今次經濟唔好啦，而影響到生計。有係公司執咗啦，有動薪啦、減薪啦，樣樣都有嘅。感覺好似係點解得公務員以外嘅市民共度時間，而公務員只係動薪咧？其實我覺得已經好溫和噶啦，動薪。我真係數到好多例子，身邊好多例子係冇咗份工同減薪係大部分嘅現象嚟嘅。就算你話而家經濟開始有啲復甦，其實唔係想象中咁犀利咯，因為我本身係做人事行政嘅，我哋請人全部都係已經減嘅，即係譬如以前請一個，譬如我唔講咩職位啦，譬如以前係出18000請嘅人，而家頂曬籠係去到13000至15000請嘅啫。所以我好想講，其實出邊嗰個環境真係好差。可能公務員做咗好耐啦，佢哋唔知出面而家個市道根本係 好难揾工，就算揾到工都会被减薪，呢个系常态咯，变成。所以 不过公务员佢本身就除咗薪酬趋势嗰个净指标，都考虑其他嘢嘅，即系根据一路以嚟嘅机制，即系经济状况啊、财政政府嘅财政状况啊、公务员士气等等，呢、這个都有考虑，又都系跟翻规矩嘅都。 唔系我知道，但系佢哋嗰个标准，我觉得定得比较高咯，即系士气啊或者各样嗰啲标准。嗱，如果你用呢啲标准嚟嘅话，你放诸去第二度根本已经唔可行啦。 嗯， 即系你要以与时并进，即系你系你佢哋成日都话，咁、那个市道好嗰阵时候，我哋又唔会特别加得多过人哋。但我想讲喺咁多年嚟睇落，即系咁多年嚟， 嗯。 是公务员普遍都是向上升的的薪酬。 OK, 好啊，唔该晒马女士。仲有陈女士在电话旁边，早晨。 是早晨啊，我觉得呢在依家今时今日的经济下滑前景不明朗之下呢，他们动身呢我都是肯定是啱的啦。咁至于他们说有咩呢个工作压力，咁我觉得全香港边个冇压力喺做嘢。 嗯。 咁同埋呢，我觉得你喺早旧年开始啦，即係19年开始啦。好多打工仔都扣薪減薪放無薪假半失業全失業，飯碗都得到啊！咁睇下公務員有冇損失過？佢、係完全冇噶。就算係在家工作，係咪個個在家工有工作做到咧？咁樣咁其實市民都已經睇得好實就可以講。咁、我所以覺得咧，動薪係一個比較好嘅選擇咯。同埋咧，其實公務員薪高糧準假期多，其實大家睇到啊，因為點解會咁呢？因為香港幾十年都奉行咗高薪養廉嘅政策嘛，即希望用高人工俾你啲公務員冇咁貪嘅感覺。咁其實覺得係對你哋公務員根本應該係，即可以講叫做係比較均衡咁樣。其實我覺得即大家都應該喺一個咁艱難嘅時候，應該共度即共度時間咯。 而家動薪都算 好大壓力咯。 動薪算唔算共度時間啊？你覺得？ 我都覺得都可以接受嘅、 okay ， 因為雖然剛才位女士講咧，好多人係好慘，即但有時我哋覺得出面加人工咧，政府公務員未必加得咁足咯。咁、我覺得佢算係一份比較好嘅工，咁最主要就係因為我哋奉行咗個高薪養 廉 啊嘛，咁所以大家都即容忍下，寬容啲，即大家開心心過日子，我覺得係最好咯。 好啊，唔該曬陳女士，仲有李先生喺電話旁邊，聽埋你嘅電話先，早晨。 早晨， 系请讲， 系关于嗰个抗体测试，其实喺机场工作嘅人系咪都需要做咧？ 你觉得嗰个风险高？ 讲真，佢哋系计医务人员之外，系最容易接触到、最有可能接触到带有病毒嘅旅客又好，咩都好，即系你虽然你话你而家机场冷清清，但系都有一對人在做事的嘛，那他們接觸了病毒，放工就出回去社區，那他其實是不是他們要先做了呢？因為你現在那些virus 是又說可能檢測不到，感染了又可能沒有病徵的，咁你出咗社區，咁你咪就好似新加坡做咗排咁一個機喺機場工作嘅人，咁就引咗其中一波出嚟咁樣。咁係咪應該有關當局做先好過俾即係我發現咗旅客嗰度做咗檢測冇問題啦，跟住社區又爆發，原來係機場工作嘅人帶咗出社區，咁你咪俾個藉口又好，俾啲人喺度事後孔明，嗰啲專家永遠都係事後孔明啊，話你做得唔好，你做得唔好咁，不如早啲堵塞呢個漏洞咯。 好啊，唔該曬李生，佢係擔心到除咗旅客之外，一啲即係機場做嘢嘅人員會唔會都有可能係即係作為一個即係病毒嘅風險嘅一個缺口咧？咁呢個李生嘅睇法嚟嘅，先休息一陣。 电话卡实名制的法例正式刊一现的了。听众 招生建议设立一个系统给市民 check 他的名下哪个电话号码哪间电信商公司，市民就会放心很多了。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 未必需要这样做，每一个电信商都要确保不会在他那里登记超越了那个数字的时候，省却了我们将所有东西放在中央里面，也省却了私隐问题资料怎样保存。 星期六早上八至九，陈亮君、高福慧，星期六问责。 GameStop、AMC 等股价被夹高急升，是不是显示网络下成长的新生代股民有能力左右股市？ GME 已經維持了半年了，網絡效應其實可以集到很多人，可以搞到幾隻股票，但你不會搞到整個市咯。 一桶金6月12號下午舉辦第二場2021投資月論壇，找來豐盛金融資產管理董事黃國英和大家分析，詳情請留意每日三節一桶金節目內容。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之前是上個禮拜就是六四當日就有些區議員在他們的社交網站可能有一些相關的貼文，亦都有人在社交網站貼了一些貼文是沒有特別提及六四的，不過就見到一些報章報導，民政總署就是向至少30名的一些區議員是發信，咁啊，讲到佢哋咧嘅贴文啦，可能系影响地区嘅和谐，或者系触犯香港法例啦。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啲有关于六四嘅横额咧，系挂出嚟之后咧，亦都系被清拆嘅。咁啊，见到系包括食环啦，同埋地政总署咧，都只系可能违反咗一啲嘅指引，咁就系拆走去嘅。呢个都可以请一啲区议员咧，同我哋讲下嘅呢个做法点睇啊？有荃湾区议员赵恩来，早晨。 早晨，大家好，系。 早晨，赵恩来，可唔可以讲下你系咪其中一个有挂出一啲有关于六四嘅横额，咁然后就被拆咗嗰、那个横额嘅内容又系点样嘅咧？ 嗱，其实咧我就喺六月四号朝头早啦，咁我就挂咗呢个，其实我只不过系我张横额上面贴咗四张纸嘅啫，嗰四张纸就系无忘六四，咁其实我都冇叫人哋去边度，我净系希望大家去到记得件事啦，咁系啦，我直情。即係連悼念嘅字眼我都冇嘅，咁但係其實都比較奇怪啦。咁因為其實過往咁其實地政總署同食環署處理呢啲咁嘅，如果係違規橫額嘅個案啊，咁都起碼半個月到幾個月咁樣佢哋先會處理啦。咁但係我呢、這個咁呢四隻字啦，可能觸動咗佢哋嘅神經啦。咁就係講緊我朝頭早掛，咁其實中午時間已。左右嘅時間已經係地政總署已經揾食環署去到清拆啦。咁去到拆完之後啦，咁傍晚嘅時候，咁其實地政總署嘅一個外判嘅叫做會計師行啦，咁就 send 封信，即係透過會計師行啦，咁 send 封信地政署嘅信嚟話已經撤銷咗嗰個橫額嘅位置啦，就話違反咗某一個。個條文咁就係有關嗰個區，即係所謂嘅地區和諧啦。咁、但係就冇講到具體個邊一個字有問題啦。咁同埋有啲乜嘢嘅指控咁樣嘅， 即係拆咗你先收到通知。 係啦，冇錯冇錯、因為過往嘅情況即係就算我哋係可能某一啲橫額去到違規嘅，咁可能我哋都會去到打個電話去到叫大家去糾正啦。咁但係今次嘅做法係好明顯唔同啦，當然啦，那個速度係非常之快啦。咁而同時亦都冇一個電話嚟到揾翻嗰個橫額嘅位置嘅一個借用人啦，咁去到糾正啦，咁所以我哋覺得整件事係同過往嘅做法係好唔同嘅。 我見地政總署有個講法咧，就係話今次係考慮到有個叫做路旁展示非商業宣傳品管理計劃實施嘅指引啦，咁話你哋係唔符合個規定。咁呢個規定咧，其中有一點就話即係區議員啦，係呢一啲嘅展品咧，係要為促進公眾關注或者係參與地方行政和社區建設事務而與選民溝通的展示品，你覺得而家你六四呢一個嘅橫額算唔算係符合頭先我講嗰樣嘢咧？促進公眾關注同埋同選民溝通嘅展示品 係啦。咁我當然我梗係覺得係有關啦，亦都係符合啦。咁第二，與此同時，咁其實我過往咁即係過往咁多年啦，咁其實我都有去到展示呢個六四嘅橫額啦。咁亦都相安無事嘅。咁其實講緊就算再早前咁，其實講緊好多立法會議員都會去到借出呢啲咁嘅橫額位置去到宣傳一啲六四嘅信息，甚至乎呼籲大家去到六四嘅燭光集會啦。即係早幾年，咁但係今年其實我就咁寫住無忘六四，咁其實都發現佢哋會覺得有問題嘅。咁我都希望佢哋有一個解釋，究竟點解？ 以前冇問題，而家有問題，係咪嗰個規矩改咗咧？咁我翻查翻，咁其實嗰個規矩其實咁多年都冇轉變過嘅。咁、但係就係唯獨是係今年有呢個咁嘅問題咯。 咁而家你嗰、那個宣傳品，即係嗰個橫額嗰擺嗰個位咧，有冇話俾人收咗啊？仲可唔可以擺其他橫額 㗎？咁其實佢而家就收咗嘅。咁就當然啦。咁其實可唔可以擺咁，我都需要呢個地政總署去到澄清翻啦。咁但係一般而言，咁其實佢哋都要係有個程序去到聯絡翻我哋，究竟我哋會唔會再攞翻嗰件嘢啊？跟住就有一啲清拆嘅費用要去到支付啊。咁但係佢到而家未聯絡翻我啲合作公司。 另外咧就除咗個橫額之外咧，就關於你喺社交網頁入邊有一個嘅貼文，係咪都收到一啲警告信啊？ 其實我係啦，亦都收到民政事務總署嘅一個警告信啊。咁但係呢個警告信同過往嘅信件好唔同嘅，就係、是、冇一個代行人嘅，咁就咁寫住民政事務總署去到發出，咁就但跟住就一個叫做範本嘅一個警告信啦。咁就話我某一個貼文啦，咁張貼文咁其實好簡單嘅，我就咁其實貼咗兩支。竹竿，跟住我就話竹竿不滅，跟住我就話歡迎領取，咁佢就指控我呢一個就係同區議會事務無關啦，咁同埋有機會觸犯香港嘅刑事法例啦，咁其實我都摸不着頭腦，咁因為其實我只不過去到喺一個冇申領政府資助嘅一個網上嘅社交平台啦，咁去到話大家可以去到攞呢個竹竿，而攞呢個竹竿亦都唔喺個議員辦事處嗰度發生嘅，只不過喺屋苑某個地方，咁其實係有一啲地方可以去到攞呢個竹竿，呼籲大家去到攞蠟燭嘅啫。咁但係佢就話我呢一個就同區議會無即係嘅職務無關啦，咁同埋會一個叫做 影響地區和諧， 影響地區和諧啦， 同埋觸犯香港法例、 刑事法例啦。咁但係又冇講我觸犯咩法例喎。咁其實我就拗曬頭啦。咁其實點解派蠟燭係咪而家都已經係犯法咧？ 咁但係咪同區議會嘅工作無關咧？的確係。 咁的確係我唔喺區議會嘅辦事處入邊去到進行，我委託一啲商鋪同埋一啲法團或者一啲地區嘅團體去到做一樣嘢啦。咁就其實成件事都唔喺個議員辦事處嗰度發生，亦都冇用區議員嘅名義去到發出呢個呼籲。咁其實我真係拗曬頭啲緊呢樣嘢。 但因為咧，另外仲有一個叫操守指引，就話即係啲公啲區議員，如果佢做嘅嘢，佢嘅地位聲望係不符嘅話，都受損嘅話都唔得嘅。有個咁嘅指引嘅喎，今次呢個行為算唔算落入去呢個規管啊？ 其實我都就住呢一樣嘢，我問過一啲退休嘅高級公務員，就做民政事務處嘅。咁其實佢哋就話，其實呢一個指引其實個原意就唔係咁樣去到處理嘅，原意就係可能某一啲區議員可能要避免去到同一啲黑社會去到有啲合照貼喺個麻雀館嗰度嘅。 O K O K。 但係佢就用一個指引去到質疑我區議員去到派蠟燭，究竟派蠟燭呢一樣嘢係唔係？是不是影响到这个区议员操守呢？ 好，从子欣来谈到这里，多谢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刊憲延長現行的社交距離措施，為期14日，直至今個月23號。食物及衛生局發言人說，本港最近錄得幾宗涉及 N501Y 變異病毒株的本地確診個案，感染源頭未明，為嚴防新冠疫情反彈，目前並不適合放寬社交距離措施。發言人說，面對變異病毒株的威脅，接種新冠疫苗刻不容緩，政府會視乎疫情發展，繼續按疫苗氣泡原則調整社交距離措施。

早晨你好， 早晨刘国芬，讲下点睇而家有区议员啦喺六四期间挂咗一个横额，咁啊写住四个字无忘六四咁样，咁就就系、是、被清拆咗呢个横额嘅，咁亦都系清拆完之后先至获得系通知嘅。呢个系咪一般嘅做法噶？如果啲横额系唔合乎一啲指引，系通常会点做嘅？ 其实过去都有类似嘅例子啦，咁就系啲横额如果唔合乎指引或者挂错位置又好，或者就算系冇贴一个编号，甚至乎嗰个编号里面嗰啲资料有错都好咧、 嗯， 其实部门系有权系即时拆咗你，跟住之后先通知翻你嘅。甚至乎我哋都试过就系俾佢拆咗之后，跟住就收到食环署寄嚟嘅即系罚款单嘅。咁喺呢一个做法上面，似乎都系即系相对一致嘅。 嗯，因为我见立法会有议员问过啦，其实系阿黄定光议员嚟嘅，佢当时就问话，如果啲即系有关于一啲宣传品，咁啊见到食卫局方面咧就话，如果宣传品系违反指引嘅话咧，地政总署会通知获分配该指定展示点嘅人士，即系应该区议员啦吓，咁啊其展示嘅宣传品咧准许被撤销，并且要求该人士咧喺限期之前自行移除有关宣传品。咁就咁睇落，好似又要求嗰個人自己移除，就唔係即係處方自己做完之後先通知，係咪有啲唔同咧？呢、這個做法又 我自己理解喺地區上面過去嘅操作都好啦。咁可能佢最初會即係有警告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似乎喺地區上面都會有人啊，即、就、係、是、可能今日可能掛喺唔係自己個位，咁你警告我咪拆咯，或者我自己本來都冇咁多個位嘅，咁就用咗佢就即係、就是、變相咧就令到之後。地政又好，食环都好啦，就见到一啲违规嘅，就先拆咗，就俾埋罚单你咁嘅做法嘅。咁似乎就可能要睇每一区，即、其实我都想讲翻十八区，即系同区议会一样咧，管理横额都似乎有啲唔一样嘅做法，就是、如果个区滥用嘅情况多，或者系唔符合指引情况多嘅时候咧，咁地政同食环嘅做法似乎都会有啲唔同嘅。 嗯，但整体点睇今次譬如以赵恩来呢一个嘅例子为例啦，咁佢就话系个横额写住无忘六四，咁就话系唔符合指引入边讲话促进公众关注或者参与地方行政和社区建设事务而与选民沟通嘅展示品，咁系咪唔符合呢一个条件咧？所以就唔可以摆咧。 嗱，我谂第一我就冇真系去睇过佢条横啦。当然头先你听咗，咁我了解咗个主题啦。咁、但系似乎即系地区嘅横啦，或者区议会嘅职务，咁都系关于一啲嘅地区民生事务比较多啲，例如即系系就住区里面嘅即系公共设施啊、服务啊，提供一啲嘅意见，或者系区里面嘅环境啊、改善工程啊、社区活动啊、推广民康等等咧，系俾啲意见。咁似乎如果是就呢个主题，其实都唔系似乎唔系区议会职务上面定明嘅一啲嘅主要工作嚟嘅。咁所以如果你话系民政处判断或者系唔适合嘅话，咁我觉得都系佢哋都系有呢个道理嘅。 嗯，因为佢嗰就话无忘六四啦，咁可能真系未必同地区事务有直接关系。 因为事实上咧，其实啲 banner 咧，即系横额位。虽然是编配给区议员啦，但是不是给你去宣传任何你的政治理念。咁我哋甚至乎记得到过去一年嘅时间，咁有啲区议员会用嗰啲横额位去宣传黑暴啊，鼓吹一啲违法嘅行为啊。咁实际系即系将啲横额位系滥用咗嘅。咁所以我亦都知道，即系可能因为咁，可能。民政署或者相关的部门咧，收紧翻有关的准则，咁系将个把关的门槛咧收紧翻咧，咁我亦都系好认同佢哋嘅做法，因为过去即系比较宽松去处理嘅时候，你就将佢即系滥用咗，甚至乎鼓吹违法嘅横额系出现，咁作为政府部门，咁当然系要收紧翻啦。 咁但你觉得系咪促进公众关注呢一点？因为佢系促进公众关注或者嗰啲地方行政事务啊嘛。咁促进公众关注呢四个字系咪都可能达到嗰呢个标准咧？又 我谂佢促进关注系可能关注一啲嘅地区嘅事务啊，即系地区发生嘅情况啊呢一啲等等啦、啊。 但你觉得系咪真系有收紧咗咧？你自己观察而家喺呢啲横额嘅展示方面？ 我覺得是絕對有收緊了，我亦都是認同應該要收緊，因為睇翻過去一年頭先我所講的，如果你用啲橫額位嚟係宣傳一啲嘅黑暴啊、違法嘅行為啊 okay, 等等，咁你作為政府部門，我哋都收到多市民講，喂，點解你無動於衷啊？咁所以面對咁多投訴，政府要收緊，我覺得係好合理嘅喎、 嗯。另外就除咗嗰個橫額之外咧，另外有啲區議員就話收到民政處嘅信，就指佢哋做咗啲同區議員區議會工作無關啦，影響地區和諧啦，同埋可能觸犯香港法例嘅活動，咁就話包括亦都唔限於派物資同埋一啲宣傳嘅信息咁樣。你點睇今次有呢一個民政處嘅信咧？又即係譬如一啲嘅區議員而家佢話佢哋自己係Facebook 或者一啲社交平台有啲貼文。讲咗譬如同六四有关嘅，咁系咪都落入或系同区议会工作无关？咁所以就收呢啲信就都系一个合理嘅情况咧？ 我理解民政处都系收到一啲嘅市民嘅投诉啦，咁、所以佢就发出相关嘅警告信俾部分嘅即系议员啦。咁我亦都其实都了解过嗰封信或者即系望过下啦，咁其实都系讲佢哋违反咗区议会嘅即系操守指引第七 A 条啊，同埋酬津指引嘅二十三段，就系佢哋所做嘅嘢或者所用嘅即系资源，其实都唔系用喺区议会啊地区事务上面，咁似乎唔系好符合呢一啲嘅指引或者守则，咁而其实最重要就是个警告信下面都是讲的，咁如果证明即系你是触犯了或者真的是构成了违反上述的指引的话咧，就不会俾翻相关的开支的拨款你。咁同埋如果你犯了其他的即系法例的话，咁要承担翻有关的责任。我谂呢封信都是收到投信作为一个警告，即系示意。即係學你頭先所講，就唔好話到時真係唔撥款俾佢嘅時候，或者係扣除咗開支嘅時候，先去講解個原因咯。 嗯，但以私人名義， 越早係通知咗佢咯。 嗯，即係佢哋頭先嘅解釋就譬如以私人名義派物資，舉個例，可能係蠟燭先算啦。咁或者喺網上面有個貼文講到提及有六四嘅，咁可能真係同區議會工作無關咯，係咪就唔可以講，或者係作為一個佢哋批唔批薪酬或者日後一啲津貼嘅一個嘅理據咧？又 我諗要睇翻最後嗰段，就係要證明到佢真係違反咗有關嘅指引啦。咁嗱，你話私人名義派發，咁你喺邊度派發咧？如果你喺個辦事處裏面派發嘅話， 佢頭先話唔係咯，佢頭先話 你點樣用一個私人嘅名義喺辦事處派發，或者你用咩身份？去派發呢，啱啱啊。咁所以呢一個都要睇可能每一位議員佢貼嘅post 啦、或者佢嘅有關嘅宣傳。咁頭先都講啦，嗰封信都唔係話你已經觸犯咗或者我一定會扣除你嘅，啱啱啊。咁佢都要經過一個即係跟住，如果好似我咁講，我未睇過，咁我判斷唔到啦。咁佢要逐個睇過，咁而證明得到佢真係違反咗操守指引嘅七 A 條，同埋酬津指引嘅23段，咁佢先會進行嗰、那個不發還嘅動作咯。 嗯，頭先佢哋就話冇用到辦公室啊嗰啲資源嘅，不過我見咧講到話操守指引咧，其實嗰段都幾闊嘅。佢就話區議員咧唔應該使其處境可能有負市民對區議員。在一般應有的行為準則方面的期望，咁就話即係地位聲望不符啊，令到區議會信譽受損啦、啊。呢、這個都好闊嘅喎，其實呢、這個即係操守方面嗰個規管對於區議員係咪去到咁闊嘅？就算一啲即係私人同區議會工作無關，都係要受到規管嘅。 我諗即係作為一個公職人員，你諗下都會即係都受到大家關注啦，啱啊嘛。咁所以定立一個比高啲嘅指引，我係理解。咁但係當然啦，你話喺過去嚟講都未必太清晰嘅時候，所以點解會有一啲宣誓條例嘅修訂啊等等，會陸續出台，就係因為對於過去區議員，雖然你話喂操守啱定唔啱，似乎難判斷嘅時候，咁或者佢就算做咗一啲違反咗操守，其實都冇一班實質嘅罰則或者係懲處噶嘛，作為一個公職人員，啱唔啱啊？咁所以今天。就會有一個宣誓條例出咗嚟，咁要求區議員去做一個宣誓，同埋要符合翻有關嘅行為啊。 OK， 唔该晒刘国芬，同你倾到呢度。刘国芬就系立法会议员括弧区议会第一界别嘅，先休息一阵。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军。 大不敬的年代通过呈现二十世纪前四十年中国人的笑，重构在现代化所造成的阵痛当中，一些中国人怎样用玩世不恭的方式，不单止挨了过去，还能够从里面找到一些乐趣呢？ 近代新邵氏的起源是十九世纪晚期小报媒体的兴起，义和团动乱之后，白话报纸大量出现，下层社会的启蒙运动就开始于清末的1901年。为达启蒙一般人之后，精英们放下身段，在报刊内容的通俗和嬉笑上面下足功夫。吴简人曾经说，涉为文字一道，其所以入人者，壮词不如下语，寓意好笑才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为了将笑话从传统上纯粹只为娱乐提升为社会改良的工具，吴简人提出笑话小说一词，试图利用小说将笑话连接，以达改造时风的最佳成效。1905年科举废除，使得文人断了学而优则仕的念头，开始依赖小报媒体谋生，写笑话是一种职业。大不敬的年代这本书指出，从晚清到民国，一股笑话潮长盛不衰。晚清的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就是以笑话贯穿了整部小说的所谓笑话小说。民国报刊上充斥笑话，副刊专栏上面的笑话既是卖点，亦都是补白的好材料。如果说晚清的笑话主要是趣事人文，这样民国的笑话就主要是文人编写的类型化的笑话书。 游戏在1890年末成为印刷媒体的一个流行词汇，同时亦都被其他大众文化所借用。文人在印刷媒体玩文字游戏，写讽刺文章、笑话、谜语和鬼故，他们不再是以道德模范自居，而是以卖游戏文章为生，同时亦都麻醉自己。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大不敬的年代》，作者雷勤峰，由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现在酒吧虽然开翻，不过有些限制，譬如就说员工和员工就要至少打一支的疫苗接种了，访客方面即是入去吃东西的朋友就至少都要打一剂的疫苗和用安心出行的，就可以开到凌晨两点之前，人数上限就是可以去到一半，另外就每台人数可以两个人的。见到最新就说社交距离措施原本是星期四届满，不过特首林郑月娥就说因为近日都有一些源头不明的確診個案，所以就說目前呢都不是適合的時候放寬。酒吧業界是怎麼看呢？請來他們的代表跟我們講一下。有娛樂及飲食協會主席陳文，早晨。 早晨。 早晨陳文，講一下怎麼看，現在原本說星期四屆滿，現在應該都沒得放寬，怎麼看？ 哎呀，真的不知道怎麼看，事有時變，他有那次都說想著是放寬的，突然間又說因為有什麼變種變毒啊，那我就跟他說，我說天天都有不同的啦，咁你天天有唔同嘅嘛，就揾我呢個行業嚟打壓，咁啊對我哋好唔公平啦嚇。咁啊，所以我咪同佢講咯。咁到一直以嚟咧，由 day one 到而家，我都好唔明白點解都係要揾我呢個行業嚟谷針啊，或者嚟我哋做墊底啊。咁啊，我都唔明白點解政府係都要揾我哋呢個行業嚟做做打壓啦。咁今次咧，我哋爭取就話咧要見專家，要啲專家咧睇我哋。即系带去睇，其实咧，我哋同饮食冇分别嘅。啊，点解饮咧？食咧就可以，就饮食饮食啦。你除口罩食嘢啊，我哋除口罩饮嘢啊，有咩分别咧？吓，咁所以我哋都系继续争取啦，唯有吓。 咁而家始終可能個社區有個變種病毒嘅因素啦，咁佢哋都話唔係唔放寬嘅，不過可能再睇下先咁樣啦。咁但係之前都話，如果真係第二階段有個疫苗起泡放寬咧，入座率可能可以高啲，去到七成半啦，營業時間又長啲，每台人數又而家兩個人嘅之後又可以多啲咁。有冇再傾實究竟係去到幾多咧？每台人數啊，營業時間啊嗰啲咁。 喂，佢未公布啊，你封咁犀利嘅。 喂，之前講嘅呢個之前講嘅係。 我都有讲嘅， 之前讲话如果放宽第二阶段就可能会咁，系啦。 啊，佢咁啊咁讲啦，但佢讲咗咁讲之后咧，佢又可能会收翻嘅，咁样吓。咁我唔敢肯定啦，即系佢之前有咁讲到话放宽翻嘅。咁如果佢有咁样做咧，我哋都暂即系暂时嚟讲就，如果佢有咁嘅阶段嚟讲咧，但系仍然系需要我哋顾客群咧要打针嘅。咁呢方面对我哋都系唔公平嘅。我都仍然咁样讲啦。点解你飲食咧系可以唔使打针，有六个人可以坐？我哋嘅需要打针咧吓，仲反而咧我哋打针咧仲要咧，仲要翻转头咧，仍然系你仍然打咗针咧，我哋嘅顾客12点后咧都仲系要少过去咧，即系点咧？我百思不得其解。 咁所以你哋嘅建议系啲客唔使打针。 我哋建议同睇飲食睇齐吓，同埋时间上咧嗱，因为当然啦，我同佢讲。我本人當其時咧，都同阿 Anna Simon 咧嗰個大廈咧 ，Nick Funnier 話咧，嗰、那個大廈租過，我係佢嘅商户嚟嘅，曾經 OK 啊。咁我哋譬如舉個例啊，係啦，我平譬如舉個例啊，我租佢兩層啦，啊，其中一層做餐廳，一層人做 cupping 嘅 OK。咁 cupping 咧，佢係中央冷氣嚟嘅啊，咁佢又24小時供應冷氣啊 OK。咁我哋咧就譬如咁有一層餐廳啦。下昼咧就要开放冷气，咁啊计冷气费嘅，计冷气费啦，系嘛？咁吸平咧，我就唔需要去夜由头由下昼开始计冷气嘅，我叫佢6点钟开始同佢计冷气嘅，即系我6至4同佢计冷气。咁我工作系6至4噶嘛 ，OK？ 咁你冇可能你夜晚你即系我工作系夜晚时间计嘅 ，OK？ 咁点解我成日话你朝头早就饮食由朝头早开做夜晚黑？我工作系夜晚做朝头早噶嘛？我哋嘅行。个业界呢我就成日话啦，点解你飲食可以由朝头早做夜晚黑，点解我哋唔系夜晚就做朝头早呢、我哋嘅睇法就系话我哋要同飲食睇齐，你做10几粒钟，我哋点解唔系做10几粒钟呢？你而家所谓放宽呢成日限制我2点吓，咁、你其实你 happy hour 你5点钟收工啦，你梗系落去嘅时间，咁但你 happy hour 酒吧都话好啲啊，可能你有 happy hour 啊，咁你卡拉 OK 啊，夜总会啊。你食完饭之后嚟噶嘛，系咪啊？系咪可能食完饭啦，先至嚟噶嘛？咁你即系10点后啦，咁你即系做4粒钟生意。 但而家我想知道，譬如你头先都好关注嗰、那个啲客要打疫苗嗰样嘢啦。有几即系生意客方面系即系而家争几远啦？即系有呢个限制之下，同疫情之前比啊，争几远咧？ 我谂啊，跌咗70%到啦，啊！ 即係都有疫情之前3成嘅客户都打咗 兩成到啦，兩三成啦，好彩嘅話 嚇。 咁你因為你得兩點鐘仲要打針嘅時間，即係雖然話你話而家人數打針多咗，但係始終都係兩三成到啦。我冇即係我講真嘅嚇，我成數講真嘅，我根據大家業界嘅俾我。 Okay. 我做我自己的业务嗰个性质吓，得30%到啦吓。 但嚟紧越嚟越多人打针噶咯，都见到，都应该会啲客嗰度会多啲系嘛？ 睇嚟话个睇嚟就好似话上升到，但系亦唔觉到我哋个业界嗰边嘅嗰情况有改善咯，系咯，话多咗吓， okay. 但系又唔改善到吓。 我想问你，系咪而家有啲酒吧都转做食肆啊？ 佢又唔系转咗食肆？佢哋有啲人咧，為咗即係唔想俾個酒吧批處嗰個影響咧，佢寧願食啊，因為佢食嗰方面咧可以答，即係佢寧願就所謂不公咧就有咁嘅情況啊。就唔知點解咧，佢就話我哋咧，因為飲酒咧會較為有親密嘅行為啊。所以食肆咧，我哋就唔明白點解你飲食食完之後又可以飲酒，就由呢個親密行為又有。 多唔多系咁样噶，即系多唔多转咗做餐厅嚟噶，即系酒吧。 好多啊，因为你连啲食就不如我借卖食啦，5成卖食，5成卖酒咪得咯，喺、 okay. 6成卖食，4成卖酒，系咪啊？ 呢期 咁一样咯，系咪咪一样卖酒咯？ 好啊，同阿陈文你倾到呢度，多谢你。陈文咧就系娱乐及饮食协会主席嚟嘅，同我哋讲到酒吧嘅情况。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听日再见，拜拜。